达尼尔先知书第九章。马代族的薛西斯的儿子达里阿做加瑟丁国的君王第一年，在他为王元年，我达尼尔注意了经书中上主对耶勒米亚先知有关年数所说的话，即关于耶路撒冷的荒芜应满70年的事。我面向无主天主以祈祷恳求进食穿苦衣顶灰尘求问他，我哀求上主我的天主而认罪说，哎，无主伟大可敬畏的天主，你对那些爱你和遵守你诫命的人必守约施恩，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作恶反叛，离弃了你的诫命和法令，我们没有听从你的众仆人先知因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长我们的祖先和全国人民所说的话。无主，正义归于你，而满面羞愧归于我们，就如今日归于犹大人民，归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归于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至各地或远或近的以色列人一样。无主，满面羞愧归于我们，归于我们的君王，归于我们的首长以及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然而慈悲和宽裕应归于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我们实在都背叛了他，没有听从上主我们天主的劝告，也没有遵行他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宣示的训令。以色列人实在全都违反离弃了你的法律，没有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在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咒骂和诅咒都倾注在我们身上了，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所以他履行了他对我们和管理我们的官长所说的话，使我们遭受了普天下从未遭受过像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样大的灾难，全如梅瑟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这一切灾祸都降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仍不想平息上主我们天主的义怒，远离我们的罪恶，明白你的真理，因此上主注视着灾祸好把它降在我们身上，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在所行的一切作为上是正义的，只是我们仍未听他的声音。无主我们的天主，你曾以你强有力的手领你的人民出了埃及地，而彰显了你的名声，有如今日我们现今却仍然犯罪作恶。无主，求你照你所有的仁义，使你的愤怒和愤恨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及你的圣山，因为由于我们的罪过和我们祖先的罪恶，耶路撒冷和你的人民已成了我们四邻的笑柄，所以现在我们的天主，愿你俯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哀求。无主，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再以你的慈言光照你现已荒凉的圣所，我的天主，求你侧耳俯听，睁眼垂视我们的废墟和属你名下的城市，我们将我们的哀悼呈于你前，不是因我们的正义，而只是依赖你的大慈大悲。无主，求你俯听。无主，求你宽裕。无主，求你垂听，迅速实行。 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的天主，你不要再迟延，因为你的城和你的人民是属你名下的。我还在陈述、祈祷和承认我罪及我人民以色列的罪，并为天主的圣山将我的哀祷陈于上主我的天主面前时，即我还在祈祷倾诉之际，约在晚祭时，先前我在异象中所见的那四人的加贝俄尔急速再向我飞来。他一来到就对我说，达尼尔，我现在显现出来是为叫你完全明白，当你开始哀求时，便有话传出要我前来通知你，因为你是个极可爱的人，所以你应该注意这话，理解这意象。关于你的人民和你的圣城已注定了70个星期，为终止过犯，为结束罪恶，为赔补不义，为带来永远的正义，为应验神事和预言，为给至圣者富有。你应该知道，也应该明白，自从颁发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直到受缚的君王，共是7个星期。在经62个星期，城邑的广场和沟渠要重新建起来，且是在困难之时。62个星期之后，一位受缚者虽然无罪，却要被杀害，且那将要来临的首领的民族要破坏这城和圣所，但他的结局是在洪流中，直到末期要有战争及决定了的毁灭。在一个星期内，他要与许多人订立盟约，在半个星期内，他要使祭祀和供物停止，在圣所内要设立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直到决定了的毁灭倾注在破坏者的身上。